时都想念一如的你，珍惜时光太久情有，让昨日重现，昨日重现，让怀抱温柔越久越甜，梦何必誓言何须改变，真心相爱却誓言何须改变，真心相爱直到永远。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正想 会幻想就能对我漂亮，可惜感情从来就不听话，从爱出发却通往复杂。 累

九听资讯。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哈喽各位早上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住建部近日表示，从今年开始，中央将支持完成190万户重点存量危房的改造任务，户均补助提高到1.4万元，力争用2年时间完成380万户农村重点存量危房的改造任务。昨天，国家信访局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各省级信访部门新闻发言人名单及联系电话，进一步加强信访工作的透明度。商务部数据表示，2016年我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近9000亿元，约占全国网络零售额的17.4%，全年农村网络零售额季度环比增速均高于城市。北京市民办教育机构参与中小学学科教学改革项目管理办法修订版日前发布，首次明确对纳入相关教改项目范围的郊区中小学进行资金支持，每校每年不高于100万元。河北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条例已经开始实施，对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实施执业禁入。

岁月留声，经典永恒。我是蔡淳佳，敬请关注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哟，

用心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九六九看微博。嗨，你好，九六九主播雨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北京青年报发表，网购成瘾可能是一种病，常常发生在女性身上哦。据报载，王芝是个白领，没事就喜欢逛购物网站，有的时候呢到了半夜还在浏览，结果导致第二天上班没精神。酒瘾网瘾治疗中心的医疗专家表示说啊，这其实是一种病态，叫购物成瘾，常常发生在女性身上。而有调查研究发现呢，女性购物成瘾和男性的患病比率是9:1。对此你听说过吗？来看网友评论。都是925说，还是不缺钱呢，像我这样的也就缺用的东西的时候才去买了。无与伦比的美丽说，哎呀完了，这不就是我吗？多年的经验告诉我，或许买了之后后悔的几率会更大哦。继续刷新微博。新京报发表，中消协今天发布调查报告显示，线下送餐服务以及质量问题相对突出，比方说在餐食存在异物等不符合卫生安全要求方面啊，以及外包装破损啊，食物串味啊，还有服务意识薄弱，不能及时送达，以及有平台没有设定订单取消的选项等等。那么这些问题你遇到过吗？来看网友评论。我遇见谁说，能买得起还送上门，我已经很满足了。妖鱼说，遇到的外卖小哥都很礼貌，不管下雨还是天冷都很辛苦，有的时候汤洒了还不停地跟我道歉，真是挺不容易的。其实呢，真是要看哪家店啊，平台上一般的大餐厅外卖价格比餐厅高一些，量相对比餐厅少一些，还有就是不知名的餐厅呢，只是图标好看，基本质量都是比较差，偷工减料也很多。期待相关法律法规出台，给我们一个安全的网络点餐环境吧。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雨阳，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听听资讯，听听歌。 算得清。

最近在微博中看到，不同性格的人起床之后反应是不一样的。赖床的人是性情中人，开朗随性，自由自在，不喜欢太大的压力。准时起床的人不服输，有点强势哦。慢悠悠霸占卫生间的人享受人生，目标明确。而打仗一样忙碌的人敢打敢冲，讲义气。那不知道你是哪一种性格的人呢？今天九六九，我是雨阳，各位早安。开启全新一天。 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和雨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表示，今年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银行业将有效配合房地产去库存，将执行差异化房地产调控措施，银行业将帮助企业缩短融资链条，降低融资成本。 国家卫计委发文表示，农村贫困住户患者出院时无法一次性结清自付费用的，可以通过与定点医疗机构签订延期、分期还款协议等方式。此外，建立恶意拖欠住院费用黑名单制度。近日，由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长航时侦察打击一体型多用途无人机系统“翼龙二”成功首飞，这标志着我国成为了全世界继美国之后具备新一代大型侦打一体无人机研制能力的国家。近日，工信部紧急约谈了百度公司，了解到日前晚百度移动端搜索出现故障的问题，初步分析原因是软件更新中存在漏洞，目前已经修复。工信部要求重点互联网企业要加强安全防范。北京市工商局日前通报的二月份消费投诉热点分析显示，通过微信购物正在成为新的投诉热点。有关通过微信购物引发的投诉，主要存在付款后对方不发货、商家销售的产品为三无和假冒产品等。工信部门提醒消费者，采用微信购物需谨慎。 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

些天长地久的誓言，让它留在茫茫大海中，等着你收回。海鸥飞，我的心也飞，不再依恋，从此天南地北让你追，追到千山万水之 次听方季韦的这首《海鸥飞啊飞》是在很多年前，一直喜欢这种平和的语调，娓娓道来。每个人对爱情的渴望都会有，但故事却不尽相同，偏偏爱情主题演绎的却是不同的人生经历。游鸿明，楼下那个女人。 双唇怎么有人美得如此不沾风尘，偶然间我和她错身在走道，她低着头快步地移动双脚，她也让我联想到一只小鸟，终身被囚禁在一座监牢，有一段时间在夜里闭上眼，偶尔也会听见有点低沉的一阵歌声，用一种很轻的口吻反复唱着心中那一段不去的伤痕， 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而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 这也成为大楼里的八卦新闻，听说那男人有家室出身是豪门，他的身份则是做他背后的女人，如果是这样的关系太伤人，要甘心地将自己绑捆，当感情纠缠到难以放手，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先来，有的人先走。我们不能决定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人能决定什么？唯一相同的是，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旅程，每个人也都是旅行者。969旅行者，和我们一起行走在路上。西藏的春天是从灵芝开始的，当西藏还未褪去银装，灵芝的桃花就已经醉霞飞云般的争相斗艳。灵芝的春天以桃花出绽为信号，一朵两朵，一树又一树，铺满山坡，伸向河谷。有人说它是西藏的瑞士，也有人称为西藏的江南。沿路拾获春色点点，看尽一路桃花、雪山、云雾和流水。粉嫩的桃花映衬着湛蓝的天空，一年之春此时来到灵芝，绝对会是一场少女心爆棚的浪漫约会。而在今年，灵芝的桃花节则更具特色， 林芝市副市长张耕耘介绍， 我们林芝的桃花旅游文化节从2002年开始，已经连续举办了14届，今年是第15届。林芝是西藏的江南，野生桃花资源非常丰富，绵延数百里，非常壮观。今年我们的桃花节将于3月25日在林芝市巴渝区嘎拉桃花村开幕，持续到4月20日结束。除了开幕式以外，还准备了桃花仙子选拔赛、桃花美食、桃花网络达人直播、桃花音乐盛典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所以在这美好的春天，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到中国最受欢迎的生态与游目的地游花海林芝，赏野生桃花，寻最美春天。 每年的3月中旬到4月中旬，当连绵起伏的群山还披着厚厚的白色雪衣，林芝漫山遍野的桃花开始铺满山坡，绵延至河谷，在雪山冰川的映衬下怒放着野性的壮美。生机勃勃的森林绿洲更孕育了满山遍野的桃花，使西藏江南成为了独特的旅游胜地。张副市长介绍， 整个西藏的旅游啊，我们这边有一句话叫做畅游西藏，从零开始，就从林芝开始。林芝啊，是西藏海拔最低、气候最好、环境最优的这么一个地区，也是进藏旅游的过渡性的这么一个平台。所以说从林芝开始，在林芝境内啊，大家可以游览我们世界最大的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可以仰望中国最美的山峰南迦巴瓦峰，在这个季节还可以到我们中国最大的桃花谷去赏漫山遍野的野生桃花，一定相信的在林芝能够寻到最美的春天。 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969旅行者带你来到西藏林芝。

上苦恼他，柔情蜜意加一把，动听的情歌再唱吧。心热烈，眼光热烈，要用爱火解相思。情渐暖，冰冷面貌渐渐变亲切。 玫瑰王子邰正宵给人以多情脆弱的感觉，但他的歌中所透露出的坦然，绝不仅仅是一个脆弱的歌手所能演绎的。情歌往往就有这样的魅力，当你听到一句就能产生共鸣，甚至还会跟着哼唱。比如郑秀文，他的歌轻轻地带出了都会女子细致心底深处的那一块私密，或者开心的、忧伤的，但总是一件一件地被他挖掘出来，从而引起我们的感动。 此刻，唯你相伴。